秀 什么害羞。门外首饰楼，先打一挂银锁链儿，豆豆上岸是心高，有人要把我的豆豆带，除非是心头一头皮筋儿柔，上了我的楼啊，跟我打上个对头，再头要带上我的头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史文秀先生演唱的这段梅花大鼓王二姐思夫，我们第一时段呢开心茶馆到这儿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你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越害怕得到

此前是播班的人兽，对老夫并未食言，实指望继母他早日回国，不料想他是遇恨遇见，这一日时至严冬，逼冬天寒，民德政应有之约，到冬庄您就把心贪，忙吩咐民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宴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的家中，落座后摆上了杯，见子谦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您子谦，嘚嘚嘚嘚打战弓着双肩，员外心中暗暗打算，为什么敏华的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他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敏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谦偷闲躲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语果是实言，也怪老夫我家教不严，越想越恼，跳下车辕拉过来闵子骞，他是怒容满面，从闵华手中夺过皮鞭，接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就抽破了棉衣衫，啊，原来是 里面。正一见落花浑身发颤，不由得披鞭落地，他的泪滚腮边，开了敏华的衣服留神看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，好贱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，亲生儿爱如珍宝叫又管，前妻儿待如猪狗你的心太偏，想至此夫妻子谦悲愤交加，又快又惨，为父我错打了孩儿，真是不便于贤。说着话脱下了自己的皮裳，忙给子谦披在身上。子谦说，爹爹如此，倒叫孩儿心不安。员外说，吃酒吃得我很温暖。你跟那敏华上车，为父赶车把家还。小敏华拉着兄长把车上，敏员外他是满怀怒气进家边。片刻间来到了自己的家门，把车下，员外叫的声敏子谦说，我的儿，赶快到厨房去取暖，先不要跟你的母亲把话谈。敏子谦答应一声说，儿遵命。敏员外带领敏华到了后边，进后堂叫敏华先把你的母亲唤。小敏华答应了一声，跳跳钻钻喊了个欢，说，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又回来了，快到里屋把你的兄弟看。说着话进了后堂，笑容满面的把话言，这么大的风雪，员外的身上冷不冷啊？ 老夫身上不觉寒，我来问问你，孩儿的棉衣可做好了？ 您问的是敏华还是敏全？ 敏华敏全我用不着问，我先问问敏子谦。 哦，子谦的棉衣早做好了，你把何物许在里边？李氏闻听就这一愣，这哦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。 敏员外闻听此话， 气红了脸。 到此时你还敢花言巧语的把我瞒？你一样的孩儿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。自从你来到我敏家，一切的事物由你掌管，你对不起我待你一片好心田。也怪我平日拿你当良善，哪知你早已坏了心田。我来问问你，若有人虐待你的亲生子，你是该当如何对我言？我劝你痛改前非还不算完，从此后三个孩儿要一样看待，不能另眼相观。 这 里是羞恼成怒强分辨，原来您把那夫妻的恩情丢在一边。常言道，天下的爹娘无有错，不孝的儿女有万千。少年不学苦中苦，长大难得天上天。续鲁话为的是少年学吃苦，您拿着我的好心当驴肝。员外说，哦，既然叫他们学吃苦，为什么民华续思眠啊？这我续了鲁花该怎么样啊？让我认错难上难。民员外见理事心肠，实难改变，取过来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。前情想今天，千头万绪心情乱，跟他空度了十数年，夫妻情从此断，三个孩儿我自己也能来照看。老员外想罢呀一声长叹，一回写完，脱袖束手发颤，心思到晚哦，哎，哎呦，仍在了那李氏的面前。你自己的物件来留下民花与民权，回礼家你莫要迟延。哎呦，从此后与民家我有牵连，那狠心的李氏哎，他并不服软呐哎，逃进里屋。他叫收拾衣衫，小敏华跪在了那李氏的面前。哎呦，拉住了母亲气不成声，令人心酸。母亲您只顾一走，何人把我们弟兄照看？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，您千不念万不念也要念起我那未满周岁的三弟民权？ 时候，闵子骞正在厨房向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闵华痛哭失声，急忙忙跑进后堂，留神细看，见老夫抱闵圈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起昂昂，怒容满面，小闵华跪在旁边，拉住母亲，她哭得可怜，在桌上放一封休书，那墨迹还未干，闵子骞见此情景，心中盘算，为鲁花起争端，父亲动怒难以阻拦，一家人要离散，我必须全解，叫他师从两全。想至此，屈膝跪倒，婉言相劝。父亲息怒，倾听儿言，母亲来家十数年，生儿弟把家务照管，续炉花把诗作篇，这本是一时之错，您要何必把脸放，只是您若能饶恕母亲，我想母亲定能知过必改，回心向善。倘若您在盛怒之下休去母亲，那时你们夫妻情断，我们骨肉分离，岂不是把全家拆散。清香，母亲在家不过孩儿一人吃苦而已，母亲若去，您不去，何人掌管家务照看我弟兄三人？您若再去，连我那两个年幼的弟弟也与孩儿同样成为这无娘之子。哎呀，爹爹呀，这就叫母在一子单，母亲去后，我们三子同堂。闵德正闻听此话，万分难过，他这肝肠欲断，在一旁感动得李氏夫人又羞又愧，上前抱住了闵子骞。我的儿小小年纪，宽厚明理，真是少见，愧杀我心狭量窄，短见的母亲空活在世上这些年，对不起员外待我的好心一片，更对不起我的儿朝夕侍奉孝敬双亲疼爱二 儿的这些年，这里是越哭越痛，口哑声嘶，员外见他真心悔过之道理，端上前来劝解李氏，扶起了闽华玉子前，将绣书投入了炉中，霎时间那熊熊的炉火灰烬一片。闽子前心存远见，律师周全感动继母，悔过香山留下了好一段脉脉，他安在民间流传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啊演唱的这段鞭打芦花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，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